浪漫的事。 你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 是听到的最浪漫的事，是赵咏华一个人演唱。到现在你听到的最浪漫的事，其中呢也有了男生好妹妹乐队的加入。 多年过去之后，你发现最浪漫的事还是对方能够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曲婉婷，我的歌声里。 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世界知道 天蝎月里又听到了这一首《我的歌声里》，是源自今天过生日的天蝎女。她说总在听节目，但从来没有点播。今天晚上很想把这首歌送给陪她过生日的朋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遇到你们，但我谢谢生命中给了我你们。 希望你不要忘记，都是我的真心真意，完全为你。好几年了，还没忘掉你对我的关心，是否我该值得庆幸，因为是你。我一个人走过很多夜晚，我一个人看过很多星空，这些年 我的真心真意，完全为你，好几年了，还没忘掉你对我的关心，是否我该值得清醒？ 纯美的小情歌，来自陈意涵带来的我喜欢你，简单的四个字，但是说出口呢却是要有一定的勇气的。如果你不好意思开口，如果你不确定自己说出口之后能面临什么样的状况，都可以发送你的点播要求，让电台情歌来帮你完成这个心愿。或许你的这种点歌方式或者说告白方式能让对方一下子发现你的不一样，因为现在听广播的人真的少之又少吧，尤其是电台的点歌节目，从有北京音乐广播那一天起呢，就有点歌节目，一下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在这里，我也非常高兴，大家在忙碌一天之后，能够把所有的心绪都先放一下，在音乐中突然想起自己很想感恩的人，很想感谢的人，想知道让自己快乐的人他也开心一下。 一场倾盆的大雨，一只小鸟在哭泣，为了新建的家园，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地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情，深情，深情不已。

影片讲述铁血战士再次出征，地球与人类交火被俘， DNA 升级后的终极铁血战士来地球不为营救，却反杀同类，人类、铁血、终极铁血之间展开生死之战的故事。影片将于本周五登陆各大影院。继续来关注，由王千源、包贝尔领衔主演，王迅、王艳辉、屈晶晶、周游等主演，刘敏涛特别演出，梅婷友情演出的犯罪动作电影《大人物》正式宣布定档12月21号。与此同时，片方曝光了跳楼案定档预告及强拆版海报，投诉无门的暴力拆迁，疑点重重的跳楼案，只手遮天的大势力，挺身而出的小警察。电影聚焦真实社会话题，爆发出强有力的现实感，让观众对影片的期待值直线上升。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10月24号周三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对，听点歌节目常常会让你找回过去的感觉，那个时候可能是你在上学的时候，也可能是你刚刚谈恋爱。而如今呢，生活的琐事、家庭的负担、种种的关系，可能好久都没有来听节目了。如今再次回来，真的是复刻记忆。所以特别要点播这首来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方大同演唱的《复刻回忆》。 好久不见，又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我们聊聊天。 现在的你一样美丽，至于爱情是个回忆，他不爱我，他离开你，爱回来就回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想想你，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相聚。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曾经，我们也没提那故事的原因。青春的复刻为你像一片叶黑，没法自创。想想 方大同、薛凯琪复刻回忆。对呀，每一次来都暂时和现实先屏蔽一下，就当自己又坐上了时光机，回到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一切都变得很简单，心中有梦想就勇敢去追求，也许真的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不用想那么多。但是长大以后就有了责任，就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样一来呢可能就要背井离乡。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Eric YA 1988点播的，他说为了寻找更大的空间，我只身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北京，将心爱的人留在了老家，几百公里外的思念稍有缓和，又因为出差变味了2000公里。我只想对我的爱人苏广胜说，无论距离多远，我们都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能够一直到永远，我爱你，一次就是永远。在电台点播这首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给我的爱人苏广胜。互联网的魅力，虽然他不在北京，但他也可以听到这一首歌。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心跳啊，随你跳。 这首歌虽然多次在我们节目中被点播，但是我想每一次播出来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家庭，有一对恋人，他们彼此深深的都庆幸在生命当中遇到了对方，能够让他如此坚定的认为自己的一辈子只有这一次的幸福都和你在一起，这种笃定的感觉大概是很多人想追求的。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要送出下面这份祝福。这首歌呢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有一位朋友他说，最近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原因还是我周围气场的问题，也许你说的那些逆行都在我身上发生了。今天晚上给家人打了个电话，突然发现有些事情也许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严酷，或者说我把问题严重化了，突然间觉得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一家人在一起看着时光慢慢流转才是最重要的。对呀，无糖雪碧兑可乐，他也说刚刚跟妈妈视频完，所有的不开心都没有了，突然就很想家，很想哭，家人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曾经慢慢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愁。 都不看好，被很多人打击的时候，不要忘了还有家人永远都会力挺你，和他们打打电话一定会让你重新满血复活。家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你想快乐，快乐就在哪里。今天晚上最后一份祝福只有1分33秒，但我想对听这个节目有10年并且在5年前点播成功的听友 修咪说一句结婚纪念日快乐。虽然我不知道哪一天，你说今年是你们结婚第五个年头了，感谢老公的包容和爱，要送上这一首亲密爱人。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